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8年开篇巨制《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于2018年1月5日全国上映。2017年年底，影片还在上海举办了盛大的红毯仪式与首映礼。主演黛西·雷德利、马克·哈米尔，导演莱恩·约翰逊，制片人兰姆·伯格曼空降现场，为影片是宣传造势。身为《星战》死忠影迷的古天乐也以嘉宾身份前来助阵。这部影片的剧情紧跟《星球大战》及《原力觉醒》。虽然说《星战》系列已经推出了7部加一部，但是真正在中国大荧幕上同步上映的《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还算是第一部。那么您还记得这部影片吗？今天我们特别策划的《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展播第七期，一起来为您分享的就是《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这部影片是美国科幻电影《星球大战》系列的第七部，片中除了原班人马哈里森·福特、马克·哈米尔、凯莉·费雪等人的回归，新人黛西·雷德利、约翰·波伊加的表现也可以说是十分抢眼。影片自开拍以来就一直备受星战迷的关注，公映后全球票房更是达到了20.68亿美元，位列全球票房榜的第三位。不过呢，由于在中国没有星战文化的普及，所以说呢，影片在中国公映的票房成绩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影片于2015年12月18号在美国上映，2016年的1月9号在中国公映，最终获得了 8.25 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成绩。不知道您是否看了这部影片呢？1977年，美国著名导演乔治·卢卡斯开创了星战的电影宇宙。作为卢卡斯的忠实影迷 J.J. 艾布拉姆斯续写的《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也实现了对最初篇章的忠实传承。影片里种种细节设置和诸多彩蛋无痕串联起了七部《星球大战》电影，令30多年的时空间隔消失于无形。多年前我们初识星战宇宙时的那份感动也和原力一同觉醒了。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科幻影片《星战》第七部《原力觉醒》。2018年1月5日，《星球大战八：最后的绝地武士》震撼来袭，风靡全球，最受瞩目的超级系列影片，40年酷炫流行，累计近75亿美元全球票房。乔治·卢卡斯、哈里森·福特两大王牌毕生心血，七部系列大片，一部外传，让炫目变得悦耳动听。今晚我们说电影特别策划，美国科幻经典巨制系列《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安多战役结束后，异军同盟改组为新共和国。一年后，新共和国与银河帝国在外环沙漠行星贾库爆发了一场大规模战役，以新共和国获胜而告终。贾库战役29年后，银河系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新政权，第一军团和抵抗力量。 第一军团由最高领袖斯塔克领导，组织内还包括霍克斯将军与凯洛伦等狠角色。他们制造了一件比死星更强大的超级武器——噬星者基地。噬星者基地具有摧毁一颗恒星的威力，而抵抗力量则由曾经的莱雅公主任领导人，被大家称作莱雅将军。传说有一份地图显示了绝地大师卢克天行者的隐居地，双方为了这份地图而展开较量。一次，抵抗组织的王牌飞行员波达莫龙从荒漠星球贾库取得地图，结果却不幸被凯洛伦发现了行踪。关键时刻，波达莫龙把地图藏于小机器人 BB8 体内，而他自己则落入了凯洛伦手中。在逃离第一军团的追杀途中， BB8 遇到了贾库星球上的拾荒者雷伊。与此同时，第一军团的冲锋队员芬恩因为拒绝屠杀无辜人民，便在一次突袭行动后逃离军队，并且放走了被俘虏波达莫龙。但不幸的是，两人驾驶的战斗机途中被第一军团击中，坠毁在了贾库。等到芬恩再次醒来时，发现波达莫龙已经不见踪迹，只有一件外套还夹在损毁的飞机当中。于是芬恩便脱掉了自己的冲锋衣，换上了波达莫龙的外套，来到贾库市区。这时同样在市区徘徊的 BB8 认出了自己主人的外套，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雷伊。于是雷伊便一棍打倒了芬恩。 你这去哪儿，小偷？ 什么小偷？放开，干嘛？ 你的外套，机器人说你是偷来的。 我今天已经够惨了，好吗？求求你行行好，别再冤枉我。放住手！ 你从哪儿弄来的？那是他主人的东西。 没错，是达莫龙的，他主人是叫这个吧？他被第一军团给俘虏了，我帮他逃了出来，但是飞机坠毁了，他没挺过来。我试着救他了，对不起。 这时，伤心的 BB8 退到了旁边。 你是抵抗组织的？ 当然了，这还用问？我是抵抗组织的，我就是抵抗组织的人。 我之前从没见过抵抗组织战士。 我们都长这个样，基本上是，也不全是。 BB8 说有秘密任务，需要返回你们的基地。 他又能找到卢克天行者的地图，所有人都在找他。 卢克天行者？我以为他只是个传说。什么？ 按照 BB8 所指的方向，雷伊和芬恩发现了两名正朝他们走来的冲锋队员。随后大批轰炸机从贾库上空展开攻击，慌乱之中，雷伊和芬恩逃入了一艘飞船，飞离了贾库。途中两人偶遇了已经老去但依旧勇猛的千年隼号船长汉索洛。汉索洛曾是义军的战士，也是莱雅天行者的丈夫。这时雷伊和芬恩也终于知道了自己驾驶的飞船就是千年隼号。汉索洛在得知地图的事情之后，便带着雷伊和芬恩来到了能够为他们提供帮助的马兹卡纳塔星球。汉索洛一行进入了马兹的酒吧之后，便把之前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好友马兹。 我第一份地图能找到天行者本人。你打算重出江湖了， 马兹？我希望你把这台机器人交给莱雅。嗯， 没门。我说你逃避这场战争的时间已经太久了。嗨， 你要听你个娃的， 回家吧。 赖也不想见到我。 我说我们是来向您求助的。 是什么战争？永恒的战争，对抗黑暗面。古往今来，我见过各种邪恶的化身，西斯、帝国，现在则是第一军团。他们的阴影笼罩着整个银河系，我们应该直面邪恶，奋起反抗。 根本没人能对抗第一军团，我们胜不了。看看四周，我们肯定已经早就被他们给认出来了。我敢打赌第一军团已经再来。这是什么？你在干嘛？索洛，他要干什么？ 反正不是好事。 如果你活得够久，你就会在不同人身上见到同样的眼神。我面前的人的眼神中透露，他想逃跑。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我从哪儿来？我见过什么？你不像我那样了解第一军团，他们会杀光我们。我们必须选择逃跑。 你看那两个，你跟他们一样干活，他们就可以送你去外环，在那儿可以销声匿迹。 分， 跟我走吧。 那 BB 八怎么办？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把它送回你的基地。 我做不到。 留着吧，孩子。 看到芬恩拿着枪离开，雷伊立刻赶了过去。 那女孩是谁？ 大干大眼的眼的。 我听马斯说，你们可以送我去外环。 你在干什么？ 走的时候叫上我。 你不能就这么走，我不同意。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是抵抗组织的，我也不是英雄，我是个冲锋队员，跟其他人一样，从小离开家，也没见过家人，生下来就只有一个使命。第一次战斗中，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为他们杀人，所以我逃了，然后遇见了你。每日用那种眼神看过我，我为自己的身份感到惭愧，但我已经不再属于第一军团，我再也不会回去了。雷伊，跟我走吧。 你别走。 照顾好你自己好吗？ 看到芬恩就这么离开，雷伊的内心立刻涌现出了无尽的悲伤。这时突然有一个声音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并且把他引入酒吧的一间密室里。不知为什么，雷伊刚走进那个房间，房间正中的箱子便打开了。而当雷伊伸手去触碰箱中的光线之时，又是他被家人抛弃的情景便浮现在了眼前。随后手持光剑的凯洛伦也突然出现在雷伊的眼前，吓得雷伊倒在了地上。这时听到声音的马兹赶紧来到了密室。 那是什么？我不该去那里的。 那把光剑是卢克的，之前是他爸爸的，但是现在他在召唤你。 但是我得回家库了， 汉恩跟我说了。亲爱的孩子，我从你眼中看出来，其实你早知道真相。不管你是在甲库等待谁，他们永远回不来了。但是有一个人还可以。 卢克， 你追寻的归属感不在过去，在前方。我不是绝地武士，但是我却了解原力，它流转于万物之中，又包容万物。闭上你的眼睛，感受它，那道光，那光一直在那儿，它会指引你。拿起光剑。 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碰它了，我不想跟它扯上任何的关系。 说完，雷伊跑出了酒吧。与此同时，第一军团利用噬星者基地摧毁了霍斯尼亚星系，而那时正是共和国的所在地。随后凯洛伦又率领着大批冲锋兵对马斯卡纳塔展开了攻击。虽然莱亚带领的抵抗组织及时赶到化解了危机，但是孤军奋战的雷伊却不幸陷入了凯洛伦的手中。随后汉索洛和莱亚他们成功会合， 而芬恩为了拯救雷伊也自愿加入了抵抗组织。而后李机器人 C3PO 为大家呈现出了 BB8 体内的地图。 将军，我很抱歉地通知您， BB8 提供的这份地图并非是完整的，更糟的是它与记录中所有已知星系均不匹配，我们当前掌握的信息并不足以确定洛克大人的位置。 我怎么会傻到以为能找到洛克带他回家？ 来呀， 别来这套。 哪套？ 闭嘴就行。 到底是公主， 我只是想帮忙。 你哪次帮上忙了？别跟我说死心那次。 这时失望的 BB8 找到了小机器人 R2D2。 BB8，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R2 的备份数据中不太可能有地图的剩余部分资料。 R2D2 自从卢克大人离开后恐怕就一直处于低电模式，真悲哀，也许他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你听我说好吗？ 与此同时，汉索洛也忧心忡忡地找到了莱亚。 我知道你，每当你看见我就会想起他来。 你以为我想忘记他？我想让他回来。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他太像威达了， 所以我才想让卢克训练他。在我把他送走的那天，我便失去了他，也一同失去了你。 你我都只能以自己的方式面对那件事，除了老本行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做。 我们都是， 我们的儿子回不来了。 不，是斯努克，他把儿子引诱到了黑暗面，能拯救他的人只有我和你。 卢克都不行，我能怎么样？ 卢克是绝地，你是他父亲。我知道儿子体内还留有善念。 将军，关于敌军基地的侦察报告已经出来了。 根据侦察报告所显示的数据以及芬恩提供的情报，莱亚发现了噬星者基地的一个漏洞，而此时的雷伊也正忍受着凯洛伦原力控制的煎熬。 你非常孤独，怕离开家。晚上你不想失眠，试着像一片海洋。我看到了，看到一座小岛。还有汉索罗，你觉得他就像是你的父亲，可他会让你失望。 从我脑子里滚出去。 我知道你见过地图。 因为察觉到雷伊在用原力抵抗自己，凯洛伦感到异常的恐惧，同时他也把这事儿告诉了斯诺克。 那个拾荒者反扑了你。 他的原力很强大，没受训，但潜力超乎想象。 那机器人呢？ 论认为他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 这时霍克斯将军走了进来。 有那女孩就已经足够了，所以那个机器人现在怕是早已落入了敌人之手，他们可能拿到了地图。 必须在天行者被找到之前消灭他们。 你得知他们的方位，我们跟踪他们的侦察船到了伊利尼姆星系。 那就让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他们，准备使用武器。 我能从女孩那获取地图，最高领袖，我只是需要您的指引。 如果这女孩真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把她带来见我。 于是凯洛伦立刻赶回了囚室，不过他还是晚了一步，因为雷伊已经利用原力控制术操控冲锋队员逃离了囚室。另一方面，抵抗组织也正准备对噬星者基地展开攻击。为了破坏噬星者基地的防护盾，同时拯救雷伊，莱亚率先派出了汉索洛、秋伊以及熟知基地情况的芬恩。在设法关闭防护盾之后，汉索洛和芬恩碰巧遇到出逃的雷伊。这时察觉到基地防护盾失效的莱亚立刻派出了大批战斗机， 而汉索洛在噬行者基地主要部位安装炸弹的时候，也看到了儿子凯洛伦。 汉索洛，这一天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摘掉你的面具，你不需要它。 摘掉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我儿子的脸。 我的内心好矛盾，我想摆脱这种痛苦。我知道必须杀你，但我不知道有没有勇气。你会帮我吗？ 是的， 任何事。 可是就在汉索洛要从凯洛伦手中夺走光剑的时候，凯洛伦却迟疑了。这时凯洛伦突然用光剑刺穿了汉索洛的腹部。杀死父亲汉索洛以后，凯洛伦又追踪雷伊和芬恩来到荒野，但对原力不敏感的芬恩根本不是凯洛伦的对手。然而正当凯洛伦要夺走芬恩手中光剑的时候，突然苏醒的雷伊率先利用原力拿到了光剑。最后雷伊利用自己强大的原力杀死了凯洛伦，并带着受伤的芬恩回到了反抗组织基地。此时噬行者基地已经被彻底摧毁，而曾经跟随卢克天行者的宇航机器人 R2D2 也在这时从低电量中醒了过来。R2D2 的数据库中存放的地图正是 BB8 所缺少的那一部分。在得知了卢克天行者的确切位置以后，雷伊和秋伊便立刻驾驶千年损耗赶往那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跋涉之后，雷伊终于见到了卢克天行者。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共同分享的是美国科幻影片《星球大战七：原力觉醒》。这部影片在拍摄的阶段也是波折不断，首先是汉索洛的扮演者哈里森福特被千年隼的门砸伤了，随后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在试图搬开砸到哈里森福特的重物时也不小心扭伤了自己的背。另外呢，这部影片延续了星战系列提拔新人的传统，当初伊丽莎白·奥尔森、詹妮弗·劳伦斯以及谢林·伍德雷都是雷的演员人选。不过呢，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最终选择了没有名气的黛西·雷德利。除此以外，片中的小机器人 BB8 的造型可以说是特别抢眼。当初呢，导演 J.J. 艾布拉姆斯在设计新机器人时想到了两个叠在一起的圆，点上两个小点后， BB8 的雏形就产生了，这两个小点就是他的眼睛。这款机器人一开始的名字是 Ballbot，B-A-L-L-B-O-T。但是因为造型酷似数字八，最终呢就被导演更名为 BB8。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星球大战》第七部《原力觉醒》的推广曲，由鹿晗演唱的《原动力》。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叮当，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奉献上的是《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稍后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再会。 记号。 给你五秒，用心思考，要不要让我 show it to you right now? Tonight I'm gonna rock this place. Shake it to the ground now. Wanna feel the AOA. 听到节奏就出招，用激光带动呼吸的时刻，让我们挣脱存在的规则。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轰轰响铃，铿锵响铃，轰 铛。每天为您奉上快乐的早餐， 我准备请你吃上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 聊聊天南海北社会百态。 这还是金匾大字的买卖，要是街面上那些买卖，都是五花八门。 门是房，管事处，二门是扇，绿屏风，傻金身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公正。 新的一年，新的播出时间，每天早上6:30到7:30，空中笑林，相声喜剧的乐园，22年的持久感情，空中笑林邀请您继续关注。南腔北调聚集，诗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用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我在巴黎给您拜早年， 我在东京给您拜早年， 我在悉尼给您。